寻找梦里的未来。 That's just life， 笑对现实的无奈，不能后悔的时候，不再彷徨的时候、yeah、永远向前，因为一直都在。 Oh, that's just life， 徘徊到 沿着一带一路，我们一起出发。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，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，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-520-5357，135-520-5357。 欧盟有哪些福利体系呢？ 欧盟有着完善的社会以及医疗福利体系，各国之间略微有所不同，但是整体而言大同小异。在欧盟，通常每个成员国都对出生的孩子以及母亲给予生活补贴。以捷克为例，在捷克出生的孩子在年满18岁之前，大约能够领到30万元左右的生活补贴。欧盟的教育和福利同样非常完善，基本属于全民免费的教育体系，从学龄前教育到小学、中学甚至大学基本都是免费的。您甚至可以凭借着欧盟居民的身份，在整个欧盟体系内跨国去到您喜欢的学校学习您喜欢的专业，而这一切仅仅只需要您支付很少的费用，整个费用可能只是国际留学生的1/10甚至更少。医疗同样如此，每年全面而专业的体检，24小时待命的家庭医生，欧盟医疗体系为您提供的都是免费医疗，您同样不需要考虑重大疾病给您的家庭带来的麻烦，因为在欧盟医疗体系内，医疗保险基本都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。在捷克，甚至连器官移植都纳入了医疗保险，自己只需要承担一小部分的医药费就能轻松出院，享受医疗保障下的幸福生活。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，自由进出申根国家，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、养老等福利，还有澳洲186、187、188A、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、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。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，微信手机同号135-520-5357，135-520-5357。 就没问过我现在依然过得快不快乐，会不会寂寞，你多久没听过我为你破碎的心多么脆弱又多么微弱，别说 下一道再靠一点左，是否更不错？你多久没问过，为何拥抱的动作那么笨拙，都不敢看我。别说了，我懂了，你没错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上，那将要见底的杯总是他一回一回填满，他们小小的恩爱其实我曾经在心里千想万难，但在你身上我不敢勉强。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寻常的嘘寒温暖竟然变得如此稀罕，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如今全都走了样，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，我们能有什么去 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，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，也许今天弹得更妙。着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，你是谁？共你未见一面，却已经令我心酸。未想多讲半句，唯恐怕会落泪。缘已尽不可追，你有谁可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，纵有痴心仍难定三醉。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， 望着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。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，却已经令我心酸。未想多讲半句，唯恐怕会落泪。缘已尽不可追，你有谁可领会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，纵有痴心仍难定散聚。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，走进蜜月甜梦里。我但愿前世跟他远去，让我心中安静如水。我让旧情伴婚纱远去，一切又从头面对。爱若是 世界有多大，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。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，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捷克的物价如何？当地的消费水平怎么样？ 也许大家脑海里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观念，那就是即便苏联已经解体有20多年，那些曾经的东欧国家依旧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。可是事实并非如此，捷克就是典型案例。捷克共和国的人均生活水平远超其他东部欧洲国家，捷克还拥有全欧盟最高的人均病床占有率和高等教育接受率，首都布拉格的人均 GDP 水平甚至只低于卢森堡，排名欧盟第二位。因此捷克民众的生活水平要比我们想象当中高很多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欧洲的物价会比较高，捷克的物价以及消费水平在整个欧盟属于中等偏低，基本的吃住行都要比国内便宜。捷克通行的货币是捷克克朗，目前1块钱人民币大约可以兑换到3.6元捷克克朗，人民币的面值比较大。超市是捷克老百姓最主要的购物场所，一日三餐日常用品全部依赖超市。面包是最常见的，成堆在超市里卖，价格低廉，一个面包不到2块钱克朗，大约也就是人民币5毛钱左右，和我们的馒头价格差不多。各个超市统一价格，结账的时候收银员会数个数计费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小朋友在逛超市的时候总是在不停地吃面包，结账的时候会告诉收银员多算一个就好了。在肉类方面，价格和国内差不多，例如处理好的肘子肉也大约是1公斤90克朗，合约人民币12块钱一斤。一个披萨大约是8块钱人民币，普通餐馆一顿午餐含饮料大约是在20块钱人民币左右，中高档餐馆一顿晚餐7个人8个菜大约是人民币400块钱左右，300毫升捷克鲜酿的啤酒大约是在6块钱人民币，是不是很物美价廉呢？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

天长地久，爱到不怕寂寞，愿意承受生命的起落，不求你的温柔，从来也没有梦，只要身边有你就有快乐。虽然人生风风雨雨，爱情散散聚聚， 下长斑驳，月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如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明眸仰眸明说安多淡漠，都和默念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悲暖是浊 离开，让你走。